心天地参，黄泉路途无恙。 你爱犯遭害，恩情一旦抛， 莫奈公叔团临汾死焉， 为运还灵魂是一 此一母后偏心于我，失其土海，我兄长之王位， 且不听为妻劝阻，不料失败，我父妻双双死心而亡。 我兄长有将母后，便是阴沉，将母后身如一地，甚是惨凄， 不免行宫与国母梦中相会，劝慰一番。 众贵重，驾起风云，阴沉去斩， thank you. Yeah. 亲娘后悔也是枉然。母子们虽然是

刚才是杨春霞演唱的《穆桂英挂帅》，接下来请您欣赏孙悦演唱的《搜孤救孤》。 不知为天官这情深，便乱了脸 兵巧计，到如今连累他手不行，开眼便对不准准小点来语，只听你若是再三地不肯招人，大人的王法不用亲手指一边将啊，你来打 上 不是一楼到如今知心还有谁人以为忠良舍了岂能可叹我成心绝了后真无奈何烧纸把酒点我拿起 刚才是孙悦演唱的《搜姑救姑》，接下来请您欣赏于魁智演唱的《上天台》。